树来，我们开启了好好的一天，但是藏起来不让你找到。大清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说，哎，你们每天早上给大家送来祝福，可是你们理解过吗？每天早晨七点整啊，我们都在跟100多人争前十，开启充满斗志的一天，有没有？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基本就是 fighting。 但是我觉得你这名字啊，连在刚才朴树那首歌后面，让我们感觉朴树那首歌也被你藏没了哈。 啊，好好的，别让你找到啊。 对， 一说今天是两个宝贝女儿的生日啊，这应该是铎。他说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因为像很多的孩子还有家长啊，都是像铎一样，就是每天早晨呢是父母带着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见证着他们的成长，所以呢也祝福他们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宝宝们哈，健康快乐的茁壮成长。 来，祝福祝福祝福。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已经出炉了，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今天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上午呢有3到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空气比较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当然呢，由于空气比较干燥，还是需要来及时补水和润燥了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天，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级啊，南风差不多有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但是北京市气象台也是持续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的，预警还在持续发布当中。今天夜间呢是晴天，最低气温是达到-7度，和前几天差不多，最大相对湿度只有50%。 对， 所以真的就是既冷还干。 哎，对，非常干冷。所以呢，很多人呢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在这个家里呢装了加湿器，或者没有加湿器呢放盆水。然后或者这两天有人开始已经用这种方法了，就是拿特别湿的。这个拖地的那个拖布在家里狂拖 啊。还有一种方法啊，我记得是之前看志明与春娇的这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因为志明要北上工作嘛，然后春娇就跟他说北京很干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拿一个干毛巾搭在椅子背上，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发现毛巾已经干，拿一个湿毛巾搭在椅子背。 我是说干毛巾搭上去干嘛？ 湿毛巾。 对， 第二天早上你又发现毛巾已经完全干透了，然后你自己还是很觉得很干。 嗨，这有啥用啊？我还以那如果这样有用的话，以后大家都把那个衣服都晾在家里好了，对吧？哈， 大家还是穿厚一点啊。今天开个玩笑，哎，来，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我们的7点到7点10分，还有8点到8点10分，大家抢到的这个积分，现在被耗时动了手脚，是随机的。醒醒说，哎，抢不到前十就算了，连续1周。2分是怎么回事？呼叫一下好神啊！ 这个跟你自己改名字有关系。你本来叫省省嘛，后来你后面还加了一个读音省，西影省啊。 越省1积分就给省没了，是这意思吗？ 是，都省没了哈。 来看一下今天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梦梦，第二名是青，第三名是 YZ 翁，第四名是飞鸟，第五名是摩羯座，第六名是田冰。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几位啊。第六名的田斌，第七名的是程宗，第八名是曹小霞，第九名 Nancy， 以及第十名是 Diana。 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是，那大家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助推这个话题我们早安音乐秀真的功不可没。 哎呀，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说到的是，最近呢其实很多东西呢审美还挺土的，对不对啊？ 对，就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过类似像土味情话呀这种方式的， 是 包括像一些比较流行的热潮的东西，其实这个迷之审美还是挺戳中大家的。比如说这个土味美食教程啊，就是不光没有打光没有取景，但是看上去真的是很好吃。就比起来现在有很多的美食博主，他们都在追求啊什么用这个滤镜啊，用这个打光啊，包括摆盘啊，等等等等的。 你说的不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那一位王刚老师吗？ 对对对对对。 嗨，各位，我是王刚老师。然后他最有意思的是，他有一期做鸭血豆腐，然后呢直接拎来一只鸭子，从放血开始。 是，这个，他们都说别人可能教的是美食，但他真的教的是厨师啊，有多少人都在认真的观看啊。 对，还有的人呢就是会拍土味视频了，这个方面呢当中的佼佼者就是靖宇和郭鹏了 啊。 对对对， 就是每周都会放一个 抖音 土味的这个抖音的视频啊，都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 哎，包括昨天错过的各位呢，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下啊，就在早安音乐秀的最新一条推送当中，其实就有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索取我们的这个土味的视频了。还有就是之前 跟大家分享过的土味情话，包括其实土味时尚、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小猪佩奇身上纹的这个问题。 对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土味网红我就算了，那就是这两天静怡给我们生动演绎的，然后当时让我笑得停不下来的好嗨哟 毛毛姐对对对对对其实撕开标签一看他就是普通人，包括像一些土味的表情包，就是画风简单粗暴，但是你一看就觉得哎呀捧着肚子就笑到停不下来。所以其实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今年有哪些流行的风潮啊，或者流行的事儿其实挺土的？ 我倒是反过来倒想一个问题，有哪些流行的事是不土的？ 你不能这么说，你看每一年的这种时装秀啊一看你就 不流行啊， 你就不 fashion。 不是这些东西都不太流行。 不，这只不 比如说时装秀再流行， 你这边流行起来，我们 在你这儿流行起来了吗？ 我们走在 fashion 阶段的人是每天都在关注非常 流行。你这个 fashion 阶段的人今年贡献出的一大表情包就是土味，这个叫什么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所以各位今年觉得有哪些流行风潮其实还真的挺土的，可以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听李宇春流行。 毒药前程变形保持齐整，手机都去玩外面跟着了这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坍塌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恋情换个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新房12月4至12月13年中购房节，绿建折扣特价房，还有购房神券滴滴红包等你抢，花样优惠一省到底， 上贝壳新房暖冬安家好房盛会。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哪些土味戳中了各位的迷之审美呢？今年有哪些流行风潮其实你背地里觉得还挺土的？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都觉得挺土的，但是玩得不亦乐乎。 比如说 好嗨哟 你真的是深深的被毛毛姐洗脑啊。 关键是我昨天回听了一下我们那期节目啊，其实当时第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挺正常的，我当时说的是好嗨哟， 但结果到这儿就变成了好嗨油啊。 对，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到底怎么办呢？今天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发到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各位也发来了今天自己觉得哪些流行风潮其实真的是挺土的。 对， 我看到了刚刚有人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啊，真的特别的好玩。 怎么说？ 他说真的是土味朋友圈啊，戳到你想笑。他说自己比如说发了一个朋友圈，写的是最终是木兰弃了剑，你的相思也是恋。哎呀， 这个确实挺土的。然后呢就有人开始给他回了哈，终是庄周梦了蝶，你的恩赐也是劫。 对，还有说终是李白醉了酒，你的孤独也是愁。 行了，我觉得这个只要小小押韵上，一切都能变成。 大概发了20几条吧，真的是蛮厉害的。 太厉害了。 那还有女生朋友呢，可能更多关注的就是一些我刚刚提到的流行啊、时尚啊等等的。摩羯座跟我们提到说，今年特别流行的泡面头发算吗？ 这个来解释一下。 就是你知道一种女孩烫头的形式，就是那个头发蓬蓬的，就看起来像泡面一样，还蛮可爱的。 这个就叫泡面头吗？我还以为真的是把泡面顶在头顶了呢。 你想尝试，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因为这个，你知道，原来在武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经常早晨吃热干面的时候会拌面吗？ 会互相糊到对方头上吗？ 经常有人拌着拌着就有一根挑到对方头上了， 这也太可怕了。还有挺好玩的，各位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刘小胖说，抖音里面那个面筋哥算吗？就是他挺流行的，但其实也还真的是挺土的。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今年我看过比较土的还是土味情话哈。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土味情话呢一出，现在觉得连冷笑话都不如土味情话好用了，有没有哈？ 那冷笑话还是杀伤力要更大一些，特别是来自月月鸟小哥哥的冷笑话， 直接冰冷到你的灵魂，有没有啊？ 哪些土味戳中了你的迷之审美呢？那今年你觉得有哪些流行风潮其实真的还挺土的？各位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好花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一首也是很流行的歌曲哦，大家 这个不土， 通常都会觉得它就是洋气的代名词， 是超洋气的。 来听王嘉尔《Down of Us》。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yeah.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yeah.That I take things mad at you, hand you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an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a Jade, I'll be a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a. Girl,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yeah. Get on my right, get on my right, si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ght. If you're the sun, then I hope to be the planet surrounding you.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and throw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more go done. Papi Long， 错了，不是这个歌啊。 人家又不是只有 Papi Long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传唱度还有打榜率也都还挺高的。 对，就是这首 Papi 啊、哦，不对 ，Don't Us。这首叫 Don't Us，、啊、不是 Papi Long。 Papi Long， 今天玉鸟小哥哥按耐不住自己想要唱的心呐。 对啊，就是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歌曲的 battle 日了，就是我今天其实还挺跃跃欲试的，但是我刚才看到了你发来今天我们俩要唱的歌单，我瞬间基本就吐了一半了。 对，今天的歌不吐啊，但是 我要准备吃土啊， 千万不要唱出腾格尔老师的风格就可以啊。 Papi Long， 今天是周四，我们继续 K 歌欢乐大家的上班路。那么 K 歌的时间呢，依然是在7:50左右到包括像8:30左右啊、 哎， 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一下。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哪些土味戳中了你的迷之审美，今天你觉得哪些流行风潮其实还挺土的、啊、 Summer 说呢还挺多的吧，比如说像小猪佩奇纹身之类的，就有些人呢还穿过小猪佩奇的外套，我就不说是谁了啊、 嗯、啊，这我不是外套好吗，我是 T 恤，就很，你不说是谁就是我怎么地， 就是身上 多洋气啊， 就是身上纹呢、啊、掌声还要送给你社会人呢、啊、 对，掌声送给我就可以了，掌声响起来、嗯、刚刚有朋友说我无意间发了好看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突然冲出来一张鲸鱼的大脸，真的是吓着我了。 还有就是以前有的人呢就是跟鲸鱼表白的时候说哎喜欢你，然后我就出现了， 哎对，就有月月鸟小哥哥的视频，这是我们的短视频还有我们的图片的关键词索取，所以各位还没有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一下关注、哎、就可以加入我们， 是 参与互动，并且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 K 歌 battle 的这个战队当中，同时也可以索取我们的图片还有小视频了、 嗯、哎，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你有哪些今年的流行风潮其实你觉得还挺土的，跟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比如说刚摩羯座提到泡面头，这段王世奇给我们发过来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也留着泡面头， 嗯， 我终于可以有实物给月月鸟小哥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泡面头。 看完之后我觉得小姑娘好可爱，不过泡面头没什么关系啊， 这真的很土是吗？ 是的， 但摄影师的眼中呢这其实是非常潮的一种打扮啊， 嗯， 你看你就是 out 了，之前不知道毛毛姐，现在不了解泡面头， 所以你什么时候把毛毛姐跟泡面头一起聚在你身上，让我看一下流行时尚， 我倒是 fashion 是什么样 子，挺想看一下毛毛姐留泡面头的。太子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平常不怎么关注流行的事儿，但觉得今年比较土的可能就是大家都纷纷的在转发女团锦鲤吧，都说啊转发有好运啊，但其实大家心里也都知道并没什么用嘛。 哎，但我觉得这就是求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了，对不对啊、 嗯、 你平常转发其他人的时候也没什么用，但是欢迎大家多多来转发一下早上预秀的，有的时候都发的一些公众号，就当锦鲤吧，对不对。 静也跟我们提到了自己觉得哎呀其实也挺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很流行时髦， 嗯，就是露脚踝嘛。 对， 露脚踝是一种时尚吧，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但 是 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就是不用露脚踝了，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有颜色的袜子，因为只会露出一截，所以呢总体来说你的时尚度会有一定的加分哦。 哎，刚刚有人还正在吐槽呢，说姜黄色的袜子简直就是土到爆炸，然后月月鸟小哥哥居然还提醒大家说露出来一截袜子， 没有任何一个颜色是真的土的，主要看你搭配的怎么样，如果你把红色跟绿色分开看还好、 哦、 如果直接都搭在一起而且披在身上，那就是东北大棉袄啊， 哎，也很洋气哦。 对， 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一下你觉得哪些土味戳中了你的迷之审美，哪些流行风潮其实真的还挺土的、 嗯、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我们前两天呢跟大家说过一些改编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部也会被改编，根据广电总局11月的电视剧的备案公示呢，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东邪西毒东海塞岛将会被改编成电视剧，共计72集。 听到重点了吗？72集啊， 太可怕了， 要把电影改成电视剧，这可能难度本身就比较大一些、嗯、而要改成72集的电视剧。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改呢，就是东邪西毒本身也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啊。 是，这是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1994年的时候由王家卫拍摄，洪金宝来担任动作导演、 嗯、 主演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被称作经典呢？这里面有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随便拎出来一个哦，都是在任何一部电影当中来挑大梁的， 都是打主角的啊、 嗯、 但是这一部戏呢都是汇聚一堂，所以阵容超级豪华，也算是港产经典的影片之一了，所以呢很多人是害怕经典被毁嘛，所以呢这个翻拍的消息遭到了很多影迷的怒斥，网友说 这经典翻拍的话，对于72集的长篇巨制说，那这得注多少水啊？ 对，你得给它加多少我们之前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东西，才能真的把它给撑出来一个72集版的《东邪西毒》啊？ 嗯， 当然，对于老版的剧迷来讲，特别是对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明星他们的粉丝来讲，这一版是没有办法超越的经典，也就是王家卫导演版的《东邪西毒》。 哎， 在他们的心中，这一版《东邪西毒》世间始终你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1983版 TVB 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插曲，来自罗文跟珍妮，《世间始终你好》。 漫世间是否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心比痴心更高，始终你好，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老公，老公，如果有一天我都生病了要去医院，你现在却在玩王者荣耀，那你选哪一个？ 我选法师啊，我法师玩的可好了。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

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世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 满分音乐早餐， 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了这一首遇见，那么今天我们遇见大家也想来聊一聊时尚，对，就是 fashion 的这个话题。 我发现你最近就挺时尚的，你把这个双十二来临的这个小家电基本介绍了一遍了啊。 什么双十二来哎呀，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早晨巧用小家电来省人力。你看我每次介绍的时候我都会说，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床就先去摁个开关，就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食材，这样就可以去刷牙洗脸了，等你收拾完之后早餐已经好了，是不是很神奇？ 哇，棒棒，那好神奇。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好璀璨，好炫目， 好炫目，好多么，好炫彩。 好多么，好炫彩。 你真的学都记不清楚。 你这个毛毛姐跟张总啊，什么时候能来个合体啊？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不，没戏没戏，我要做知性女主播的啊。来看各位觉得哪些流行风潮其实真的还挺土的，哪些土味其实戳中了你们的迷之审美啊。 是。 刚刚我们说到露脚踝这个事儿，菲欧娜菜说露脚踝呢，我真的觉得要看季节啊。就冬天的话可能真的就挺土的。 对。 我还看到过真的是忠实的露脚踝粉丝，从秋天到冬天一直露，就是你眼看秋天还是细皮嫩肉的，到冬天其实都冻糙了还露着。 就冬天露出脚踝不说，还时不时的往上涂一点这种大宝 SOD 蜜之类的。 就有的人还记得涂，有的人真的不涂的情况下是真的 吞了怎么办啊？吞裂了， 可怕的， 太可怕了哈。 是，那黄坤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可能最近在关注时尚的人群啊，都被这几张照片看到过。说今年其实特别流行的，每年都有这种就冬装的流行时尚嘛。 对， 说流行这种大羽绒服，就特别宽，把你整个人都罩在里面，包括发来了很多就明星穿大羽绒服的照片啊。其实要跟你说一下，这个真的是 PS 的，就不是真实的。 对，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件衣服应该是两个姚明穿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就感觉好像有点披着被子上街啊，有点突破大家的审美。这是一个恶搞的视频，真的没有人会穿这么大的羽绒服啊，达不到保暖的效果，可能地铁也不会让你挤吧。 但是所谓的 oversize 倒是一直是一种所谓的流行，但是冬天羽绒服它本身应该是贴身穿会更加暖和一点哈。 二号这位朋友你给我站出来。 二号怎么说？ 他说听到知性女主播几个字笑得不能自己。 这个确实是，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大家也知道这个谁知性谁不知性，说不知性的就是我，知性的就是静宇。 我不跟你计较，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的单曲榜，来了解一下这个 歌唱界的。你看把我气的 嘴都不利索，来我来啊！这一期的这个公告牌的 Hot 100单曲榜当中呢，美国的当红女歌手 Ariana Grande 的单曲 Thank You Next 是重回了榜首位次，第四周夺冠了，对不对啊？ 这首歌实在太红了，基本上每周我们都会介绍一次啊。那最近呢，这支单曲在市场上的总流量已经达到了9380万，比上周增长了一倍多，这也是公告牌历史上所有女歌手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之前 Taylor Swift 创造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在2017年9月份创下的记录了。 是的，而上周的冠军呢，这个 Travis Scott 单曲呢 Sicko Mode 是下滑到了亚军位次。女歌手呢 Hazy 的歌曲 Without Me 本周呢是排名再创新高，从上周第四攀升到了本周的第二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啊。 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Ariana Grande 的这首 Thank You Next， 也是超越了美美，拿到了现在女歌手的最高流量记录。 But it wasn't a match.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So I've loved him.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最新一周的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当中找出来了一些流行的端倪，你想不想听我讲一下？ 那 我不想听我也想说。 对啊，那我只能听了。那我有别的选择吗？你说啊。 你看哈，之前拿到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好成绩的 Taylor Swift， 大家就开玩笑嘛，说他只要每分手失恋一次就会写一首歌给前任，然后呢，每写一首就红一首，对不对？ 嗯。 但这次真的是被 A 妹给超越了。 对。 那 A 妹呢，是用什么招数超越的呢？就是写了一首歌给所有的前任。 哦。 Thank you next。 是这样的。 哎，所以写前任给前任写歌就可以拿到这个榜首的位置啊。 那 A 妹会不会也追随着她的步伐，然后一下变得那么胖？ 那别了，美美还是美美的就好了。我们小 Taylor 也已经回来了，好吗？现在依然是非常高挑的身材，非常的美丽啊，引领着时尚的潮流。包括你看很多的流行街拍啊，每天都在拍她的私服。哎，今天她又穿了什么？今天好洋气啊！但我觉得如果她穿着自行车裤出来的话，实在有点接受不了。 你刚才给我看了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裤的流行趋势之后呢，我发现流行的审美真的是一年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经典的审美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如果你每年都会去追热点，比如说今年你穿着自行车裤， 顶着泡面头， 对，然后再披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码的这个羽绒服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然后就再露出你皴裂的脚踝。这个画面不看啊， 皴裂的脚踝啊， 是啊。 这是微乎其微给我们提供的答案，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话题。哎，你觉得其实今年哪些流行风潮真的其实还挺土的？有哪些土味的东西戳中了你的迷之审美啊？不仅仅是这个时尚方面的，包括一些土味的视频呐、土味情话呀、土味表情包啊。 你每说一句，我就在想我们原来节目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在想我们俩的这个审美真的还是有够土的，土了一年了都。 我们俩目前还没有唱过什么土味情歌啊， 是， 但是接下来就真的不保证了啊。而且呢，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用等到7:30了，待会儿广告回来我们就会给大家唱歌。 是，今天呢把这个时间往前提了一点，是主要照顾我们的小心脏，因为每次拖到后面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对不对啊？ 那待会儿回来呢，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到底要唱什么，同时别忘了要跟我们一起打分哦，看看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哪一个，谁才是你真正的心头号呢？待会儿见了。 您好，买单。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使用云闪付 APP、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优惠有封顶，详情登录云闪付 APP 查询。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每周四的这个 K 歌欢乐大家上班路的环节已经变成了我跟郭鹏越来越膨胀的一个环节， 但我倒是觉得是越来越自虐的一个环节。就以前我觉得我还挺膨胀的，自从上次唱了这个3天3夜之后 啊， 我就觉得 三天三夜折磨的应该是我吧， 人怎么能膨胀成这样啊？ 你降调唱的好吗？ 我没有降调唱，我就是在底下划了划水。我觉得我如果再划水的话，以后就变成划船了。 啊，对对，你直接去海里划好不好？ 海里划船，你是要怎样？ 给你个潜艇。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两个还是很膨胀，居然开始挑战男女团偶像男女团的歌曲了。 是， 但是给我们灵感的呢，还是上周的时候陪伴大家一起去看了的吐槽大会。这一期呢，其实虽然是运动员专场，可是唯一的艺人陈亦儒在当中却显得非常的另类，但是他的表现确实让大家刮目相看啊！特别是在中间 freestyle 那段车祸现场，说哎奇怪，为什么独唱没有问题，合唱就变成了车祸现场 了？他唱的是什么？ 就是我有我的样啊！ 那你唱两句呗。 就本来我是想选这首歌的，可是月月鸟小哥哥说自己唱不了啊。 我会唱啊！来，让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哎，不错哎， 还可以、啊。 为什么独唱可以，一合唱就会出问题呢？ 那就是因为只对你有感觉呀、啊！这个对，这情话好土啊！ 哎呦，太土了太土了。今天我们合唱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当然大家也都会唱，来跟我们一起欢乐 K 歌上班路。 准备 3, 2, 1, go。 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真，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爱的再疯再野，让你一动我就收敛， 唱作词了。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 我只对你有感觉。 哟哟哟哟， 怎么独唱没问题，合唱就放飞自我了呢？ 毕竟我是传说中的这个早秀腾格尔老师，对不对啊？ 来，腾格尔老师要上线了吗？ 体贴却粘人，爱哭却温顺，又是天真又是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哦 哦，请吸收养分，让脑袋平衡，以后你现身动作慢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神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笑了拥抱就算太远， 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玩得再疯再野，你瞪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微笑再甜再美，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笑了拥抱又是晴天， 全世界 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瞪一眼我就收敛， 怎么全让 你？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 我只对你有感觉。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俩唱这段甜蜜的 pop dance 的舞曲，这是百度百科的介绍、啊、 毫不合适啊，以后偶像男女团我们俩还是尽量少挑战好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还挺有包袱的，一唱这种歌曲就偶像包袱就上身了啊。 嗯，但是青柠说调飞了，你还记得刚刚你唱哪一句的时候那个调飞的特别的可爱？ 我有一句在调上吗？ 在大部分还是在调上的啊。当然今天我们俩准备的第二首歌曲呢真的是实力强劲，难度很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早安音乐秀，待会儿在8:30的时候我们要为大家奉上一首真的你们非常期待的歌曲啊。所以刚刚这首只对你有感觉也是我们带领大家 K 歌上班路的一个预热环节。 是， 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真的是要为大家请出实力派歌手了，我们两个居然放在金曲歌后后面，也太大胆了吧。 不，其实我们俩是故意的，我们俩不敢放在他后面，只能在他前面唱了，对不对 啊？前面抛砖引玉哈。 是，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艾怡良，他的全新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者》，哎，蛮有哲理的啊。12月21号将会同步发行。 对，这也是跟他自己非常熟悉的制作人陈建起再次合作了，也是出道以来的首张全创作的专辑。10首作品呢，全部都是艾怡良的词曲，故事的起承转合也都由他自己亲自决定，所以更具特色。 那专辑名称呢，正是来自这一次的主打歌曲，叫做《Forever Young》当中的一个歌词。他就说，人之所以活着，能够站立在这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王牌 MVP 朱婷，在帮助瓦基弗银行成功卫冕世俱杯冠军，并且蝉联了 MVP 以及最佳主攻之后，著名的排球网站 Volleyball Wood 是以朱婷继续排球统治力为题，再一次对朱婷赞不绝口，并且呢为朱婷发明了一个新的单词。我们知道呢 Superb 这个是形容非常有高度非常有统治力一个英文单词，而这一次呢他们给朱婷发明了一个新词 Superb。这篇文章从第一句开始就对朱婷赞不绝口，他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作为中国女排的得分机器，朱婷呢率领瓦基弗银行连续第二次夺得世俱杯，这位奥运冠军也被评为 MVP 以及最佳主攻。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用什么词语都形容不了朱婷，哎，你看是不是有人已经发明了一个非常非常贴近的词呢，这个词叫做 Super。 而我们今天呢接下来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我们的 Superhero 朱婷，来听到的是 Beatrice 带来的 Superstar。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Love is enough for me, paper planes will make you see. Don't let your simplicity we kinda rock this bar, you look like a superstarAnytime, you're so nice to make me feel right. Giving looks and dancing all night.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这是正在陪伴你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你在一段话当中说了三个各位，也真的是厉害了啊！ 就是各位，就是东边的朋友、西边的朋友、中间的朋友都要照顾到。 那北边跟南边呢？ 就是舞台只有三个面，你要我？难道你是去重庆吗？上面的朋友，下面的朋友，我也要照顾到吗？ 我站四面台不可以吗？ 真是太，这种人真是太梗了，你知道吧？ 刚刚才合作完，现在立马就哎呀掰面儿，真的是啊！刚刚我们俩呢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 K 歌 battle， 也是今天周四我们 K 歌欢乐大家上班路的第一环节啊。 嗯，看大家怎么 说。因为的这个评论真的是特别的好玩。 嗯， 比如说呢，刚刚 KCD 说我没有听过原曲，就是刚刚这首《只对你有感觉》。 嗯， 但是你们俩合唱的部分，我听出了一股浓浓的凤凰传奇的感觉 啊！ 哎，就是月月鸟小哥哥那个 yo yo yeah。 你唱的不够味道，是 yo yo yeah come on， 是这样， 太土了， 就是还有一点点中间有哎有的节奏 drop 的变化，知道吧？ 还 drop 呢？ 对，然后这个袁小月说，月月鸟是边唱边吐槽型选手，所以这期的 talking 是准备颁给我吗？ 啊，对对对对对，两个人你终于可以站 C 位了啊！ 啊，对，没问题。 田梦说，真的是辛苦月月鸟小哥哥了，一个人分饰四角，整个飞轮海啊，所以我站静鱼。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多唱唱这个团体的歌曲，因为。如果有锅的话还可以分给其他几个人啊。 文风听雨说，静鱼是一如既往的优美啊，虽然月月鸟唱的也不错，但是一首偶像歌曲为什么莫名的唱出了沧桑感？ 毕竟你听到的是腾格尔老师在演绎啊，确实还有点沧桑、 啊、 就是有点草原的辽阔在里面，有没有？ 是，那今天呢我们俩确实非常膨胀哈，除了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挑战偶像男女团的歌曲之外， 嗯， 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要赶上最近的这个流行风潮 电音， 最近对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极客电音嘛，我们两个也要尝试一下这个电音的歌曲了 啊，这个所以 不安， 所以如果你刚才听到那首歌曲你觉得还一般的话，那恭喜你，今天这是已经是最好的发挥了 对，八点半还会再来一波，好，大家捂好自己的耳朵。 对， 当然了我们两个也是希望借节目试一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出道的机会啊。 你真有这个想法？ 不，因为你看这个年底的唱片市场大战已经开打了， 嗯， 他们打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之下，我们俩能不能作为一匹黑马杀出一条血路呢？ 就看最近早安英雄大家的支持了啊，各位父老乡亲们。 来看看年底的唱片大战已经开打呢，林忆莲魁为六年也将在下个月的21号跟蔡健雅以及艾怡良在同天发行新的专辑。 战火这么激烈吗？ 是，就是马上了，很快啊，12月21号。刚刚我们不是听过艾怡良的这个新歌首播吗？ 哎，是的啊，林忆莲 对蔡健雅之前也在我们台新歌首播过， 就是基本都首播过一遍了，所以大家现在比较期待的林忆莲会完成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有别于上一张盖亚的这个路线，这一次呢，她是要走摇滚风啊。 什么？女神每次都引领着特殊的风潮，我们俩刚开始接触电音他就已经要做摇滚了。 嗯， 我们俩要不要下次在雪地上撒点野？ 雪地上撒摇滚现在、好像稍有点那个是吧？对， 林忆莲呢把他全新的普通话专辑定名为林，那他跟五月天的阿信还有吴青峰合作，所以让大家也非常期待。哎，五月天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过一张专辑啊，那林忆莲其实也是参与来答应到其中的。嗯、 对，当然他今天1月份呢也是现身了五月天的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的桃园场，是担任嘉宾合唱了《盛夏光年》这首歌曲。而吴青峰呢曾经帮林忆莲写下过一首歌曲叫做《寂寞拥挤》，收录在他的盖亚专辑当中了啊。 那马上我们就要听到三位女神的新歌了，林忆莲、蔡健雅以及艾怡良在同天发行新的专辑。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老歌当中回忆一下带给我们的感动，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穿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 全

7:1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同样我们也为你倾心 Falling for you。 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啊，大家觉得今年有哪些土味戳中了你的迷之审美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些流行风潮其实真的还挺土的啊？ 刚才有人说呢，这月鸟小哥哥，你说你每天唱歌的时候你还专门配合一下今天主题干啥？ 对，二号说月鸟小哥哥你的唱法好土啊，土到掉渣呀。 我的这个土的唱法主要是要配合今天的话题，有没有 啊？ 我平常唱歌很洋气的。 你唱一个洋气的。 哎呀，洋气这词怎么唱？ 桃花源里。 忘了， 够不够洋气？ 是这样，想听洋气的唱法，一会儿我给你们展示一下男生 EDM 会怎么唱，好吗？ 哎，今天我们俩要膨胀的挑战电音了，待会儿再过十分钟，我们就来带大家继续去 K 歌欢乐上班路。 好可怕呀！还有倒计时， 然后待会儿给你贴9分钟、8分钟， 太可怕了。 金涵旭跟我们说，今年流行啊，把所有的上衣都掖进裤子里，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风格，大家没有发现吗？都是小的时候在火车站里才能看得到的。 有道理，就是。但是你如果知道去年的风潮，你会觉得今年的风潮就也还算好了，就是去年的流行掖前面这边 啊， 后面不掖， 掖一半，掖一部分， 对，或者是掖左边不掖右边。 哎，就是大家的流行你永远不懂啊。 是啊，另外呢这个然后呢说 Seeker、 Seeker 呢说，我觉得在外企工作就要强行给自己起英文名字就挺 low 的啊。 是，但是有些是公司要求的你却没有办法啊，比如说公司所有的同事其实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大家其实方便就发邮件啊或者录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当然我觉得可能这种比较看不惯的就是不在外企工作还要强行给自己取英文名字。 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就叫静瑜。 我不信啊， 真的，我所有的那个部分就是在写英文名填的时候我就会写一个静瑜的那个拼音。 哦， 那你呢？ 你不是应该叫 Word？ 不，我是 Tony。 Tony 老师啊，原来你隐藏了这么走的。 来，我告诉你，我真正的英文名字有两个，之前呢我给自己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英文老师要嘛，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叫 Tony 奥特曼。 奥特曼。 后来那个老外直接笑了，那个老外老师直接笑了，那个外国老师下次见了我说你是这个吗？ 就是手并起来奥特曼的那个经典姿势啊。那你后来又给自己取了一个 Tony， 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不叫这名字吗 ？Kevin， 因为我后来老迟到。 Steven， 那个老师后来就跟我说，奥特曼同学，如果你老迟到的话，你以后就变成 Lateman， 所以就叫 Lateman。 没有，后来我自己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Anthony。就陪 Anthony 度过半长岁月的 Anthony， 还是 Tony 会比较合适你一些啊。来，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引领了今年流行风潮但其实真的一点也不土啊，可以说它是把大家传统意义上当中觉得哎这些好像很土啊，或者说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些事物，现在变成了一种流行。这就是备受好评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它的第二季已经回归荧屏了。 是，首期节目当中呢，张国立是继续担任001号讲解员，而王菲、林明、翟天临以及今生故事的讲述人濮存昕等是作为国宝守护人现场演绎了一下样式雷的建筑烫样，以及那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啊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这种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的故事，引发了很多的情感上的共鸣啊。 是的，那王菲这次也出现在了国家宝藏的节目当中，来担任讲述人还有国宝守护人的角色，我们来通过她的歌声感受一下国宝的传奇色彩。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

打吧打吧，已经到这一步了。 好，准备啊，飞得。 You are the shadow to my life, did you feel us?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f fame, do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Where are you now?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Where are you now?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Only all my fantasy. Where are you now? Were you only meant to? 倒了倒了、 啊、you know, 你干嘛起那么早、啊、 对不起对不起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Where are you now Another tree The monster running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ed I'm faded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Shallow waters never met what I needed I'm letting go a deeper dive Eternal silence of the sea 吓到了 Under the bright faded light You saw my heart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来来来接下来交给你 你还真敢把音响交给我 对不起没关注啊来我们一起了 No Where are you now? Another dream. The monster's running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I'm faded. 膨胀了膨胀了膨胀了你能把那个人工音效再给我重复一遍吗 当当当当当 对不起今天属于没有看好搭档系列啊 不是不是今天主要是我特别想用我自己的人声来给大家模拟一下那个音效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整首歌曲当中的精髓但是我觉得我失败了因为我模拟出了我刚才模拟到第三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应该把帽子端下来在现场绕一圈了 对拿着帽子啊特洛伊说哎呀月月鸟你那个当当当唱得非常有 唐僧 的感觉我说当当当当当怎么样 那唐僧那个当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没有那么快 Only you 是那个 太可怕了雷乐嘉说哎月月鸟小哥哥你今天那个当当当在调上就只有当当当在调上 啊但是 HDM 说的是真的他说月亮一开口就垮了垮了 魔性啊 垮了还得了、啊、当当当 有毒有毒有毒啊 是 阿然说必须要沾鲸鱼月月鸟小哥哥、嗯、那电音你在伴奏干嘛呀你 是我其实电音伴的还不错就是没有一直持续的伴下来真的如果持续的伴下来的话估计 大家耳朵受不了 你们应该听不到鲸鱼的唱歌了 啊 雨后说呢第一句我就在想说哇怎么起这么高月月鸟怎么唱啊第二句呢就被月月鸟打拍了他起的真是低啊、 嗯、 再后来呢自己出现那个当当当的配乐我就直接笑喷了 妹已经回过来说太可怕了， 这已经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三首当当当歌曲了，除了刚才那个这个就是 Only You 的当当当， 对对对对， 还有一首就是拿了一个盆过来直接，你要不要听当时那个最著名的还珠格格的歌曲， 我不要听， 当 我不要听， 直接照盆凿一下就完了啊， 太可怕了啊。好了好了，那这周四呢已经过去了啊、大家的耳朵不用再受什么折磨了，我们下周选曲的时候会慎重一些哈。 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就是这个惊悚的感受的话，请下周四的8:30再来和我们相会哈。 接下来呢要把我们这个土味的感觉转一转，来请出两位洋气的歌手。不过在这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香港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如果呢最近你去香港旅行的话，不妨可以买一张作为珍藏啊，哎，不能说买一张了， 买一张， 换一张，对对对， 是， 这是2018新系列的1000元港元的钞票，昨天推出市面流通了。那么之前的500元的港钞将会在2019年1月23号退出市面的流动渠道的。 对，那么香港现在所有的钞票呢，继续为法定的货币，和2018年的新钞是同时流通。当然这一次呢，香港的3家发钞银行是首次统一了同面额钞票钞票背面的这个设计主题啊，分别描绘的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呢景观壮丽的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地质公园，和传承艺术家文化的粤剧，以及在本港栖息的蝴蝶，还有深受市民喜爱的点心点心，以及呢饮茶的文化啊。 是的，那大家在这些钞票的背后呢，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香港特色。当然要请出了还是更有香港风味的两位歌手了，我们来听出的是 MC Jin 以及欧彦祖带来的香港 Super Star。 燕祖是谁？各位观众，请有请。 你就笑哈哈，大声同佢讲，我系 Hong Kong Superstar。 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cool？ 我系 Daniel Wu， 边个教我 cool cool？ 我系欧阳靖， 你想做明星？冇错冇错，我想做个 Hong Kong Superstar。 呢位同学，你贵姓？ 贤祖 同欧阳靖，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紧要系记性，呢位同学你贵姓？ 贤 祖同欧阳靖，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最紧要系记性。 Yeah， 竹星仔 ，ABCs， that's you and me， Hong Kong superstars， Daniel Wu， 为你有气魄嘅记住揾到啊！剧集、戏、广告、电视、电话、底裤、底环，你总之就揾我啦 ，OK， 我唔介意噶，你真系。有买胸围的在个广告度，我真的不介意的，你找我啊，真的，我真的想做啊。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s this just bad? sea, caught in a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Mama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ooh,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f I'm not back 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he Queen 皇后乐队波西米亚狂想曲， 非常著名啊。 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播放量最高的20世纪歌曲， 是它在 Spotify 以及 Apple Music 以及 YouTube 等流媒体平台当中的播放次数超过了16亿次啊。 那么已经超过了涅槃乐队还有枪花乐队之前的这个排名哈。那么同名皇后乐队的主唱，他的传记电影已经在11月2号上映了，他的全球票房也超过了6亿美元，同时也成为了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电影。 大家老说摇滚已死，但你看今年的这个收入榜当中的前几位都是摇滚歌手和乐队，简直是太厉害了啊。 那么回味了一首摇滚经典之后呢，今天的早音乐秀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未来3天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活动，天气会持续平缓的来回暖。那么预计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差不多会回到3到4度，就会比较适宜大家交通出行了。 对，为什么会这么暖和呢？因为我们俩这两天呢老给大家继续来增加一些燥的活力的感受。 对，但是为什么这么暖和呢？大家也知道事情有两面性，就天暖和了雾霾肯定会来啊。 是，所以呢本周后期由于缺乏明显的冷空气的活动，大气的扩散条件呢会有转差的趋势，预计呢能见度这个方面呢会逐渐的变差，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来这样的一些事情了哈，来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会比较好。 是，不过生活在北京呢，我们应该也已经习惯了北京的冬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天气好的时候，你抬头望望天空，那种凛冽，那种高远，还有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那么努力的我们所有人。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来自郭旭的冬，就是冬天的冬。我是静瑜， 我是郭邦，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我失去感动，重新穿上我的寒冷，这世界从来是这样，越看重就会越被动，不过一个冬，心情不